再次再次活跃于心底，人着了迷，渐爱上爱上送你的一切。这晚到处华丽地招摇，就像就像是爱火的光辉，朦朦胧胧人就像醉掉，世界倒转亦美丽，留住这一刻。有这晚就如有一切，这晚到处华丽地招摇，就像就像是爱火的光辉，朦朦胧胧人就像醉掉，世界倒转亦美丽，留住这一刻。谁应？